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咱们来查漏补缺，做一下设计模式模块的答疑。多线程设计模式呢，是前人解决并发问题的经验总结。当我们试图解决一个并发问题的时候呢，首选方案往往是使用匹配的设计模式，这样呢能避免走弯路。同时，由于大家都熟悉设计模式，所以呢使用设计模式还能提升方案和代码的可理解性。在这个模块，我们总共介绍了九种常见的多线程设计模式。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九种设计模式做个分类和总结，同时呢也对前面各章的课后思考题做个答疑。首先呢是避免共享的设计模式。Immutability 模式、Copy on Write 模式和线程本地存储模式，本质上呢都是为了避免共享，只是实现手段不同而已。这三种设计模式的实现呢都很简单，但是实现过程中有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例如使用 Immutability 模式需要注意对象属性的不可变性，使用 Copy on Write 模式需要注意性能问题，使用线程本地存储模式需要注意异步执行的问题。所以每篇文章最后我设置的思考题目的呢，就是提醒你注意这些细节。第28章 Immutability 模式的课后思考题是讨论 Account 这个类是不是具备不可变性。这个类初看上去属于不可变对象的中规中矩实现，而实质上呢，这个实现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 String Buffer 不同于 String， String Buffer 不具备不可变性，通过 GetUser 方法获得 User 之后呢，是可以修改 User 的。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让 GetUser 方法返回 String 对象。第29章 Copy on Write 模式的课后思考题是讨论 Java SDK 中为什么没有提供 Copy on Write Linked List。 这个呢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性能问题一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完整的复制 Linked List 性能开销太大了。第30章线程本地存储模式的课后思考题是在异步场景中是否可以使用 Spring 的事务管理器，答案呢显然是不能的。Spring 使用 ThreadLocal 来传递事务信息，因此这个事务信息呢是不能跨线程共享的。实际工作中有很多类库呢都是用 ThreadLocal 传递上下文信息的。这种场景下如果有异步操作，一定要注意上下文信息呢是不能跨线程共享的。下面再来说说多线程版本 AF 的设计模式。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和 Bulky 模式都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多线程版本的 AF， 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会等待 AF 条件变为真，而后者呢是不需要等待的。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的经典实现是使用管程，但很多初学者会简单的用线程 Sleep 的方式实现。比如第31章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的思考题就是用线程 Sleep 方式实现的，当然不推荐你使用这种方式。最重要的原因是性能，如果 sleep 的时间太长会影响响应时间， sleep 的时间太短呢就会导致线程频繁的被唤醒，消耗系统资源。同时示例代码的实现呢也有问题，由于 obj 不是 volatile 变量，所以即使 obj 被设置了正确的值，执行 while p.test obj 的线程呢也有可能是看不到的，从而导致更长时间的 sleep。 实现 bulky 模式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静态条件问题，比如第32章 Bulky 模式的思考题就存在静态条件问题，因此在多线程场景中使用 AF 语句时一定要多问自己一遍是否存在静态条件。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三种最简单的分工模式，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 Worker Thread 模式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是三种最简单实用的多线程分工方法。虽说简单，但是呢也有许多细节需要你多加小心和注意。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在实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是否存在线程的频繁创建销毁，以及是否可能导致 OOM。 第33章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最后的思考题是关于如何快速解决 OOM 问题的。在高并发场景中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是限流，当然限流方案并不局限于解决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的 OOM 问题。 Work thread 模式的实现需要注意潜在的线程死锁问题。第34章 Work Thread 模式思考题中的示例代码就存在线程死锁。有名叫 Vector 的同学关于这道思考题的留言，我觉得描述的很贴切和形象。工厂里只有一个工人，他的工作呢就是同步的等待工厂里其他人给他提供东西，然而呢并没有其他人，他将等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因此共享线程池虽然能够提升线程池的使用效率，但是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任务之间没有依赖关系。 Java 线程池本身呢就是一种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实现，所以大部分场景你都不需要自己实现，直接使用 Java 的线程池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能够自己灵活的实现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呢会更好，比如可以实现批量执行和分阶段提交，不过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第36章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思考题就是关于这个的。那要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呢？我们在第35章两阶段终止模式中详细介绍过。两阶段终止模式是一种通用的解决方案，但其实终止生产者消费者服务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案，叫做读完对象。 Java 并发编程实战第7章的 7.2.3 节对读完对象有过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讲呢，读完对象是生产者生产的一条特殊任务，然后呢当消费者线程读到读完对象时会立即终止自身的执行。文中我展示了用读完对象终止写日志线程的具体实现，整体的实现过程还是很简单的。类 log 中声明了一个读完对象 poison pill， 当消费者线程从阻塞队列 bq 中取出一条 log message 之后呢，先判断是否是读完对象，如果是呢就 break while 循环，从而终止自己的执行。到今天为止并发设计模式模块就告一段落了。多线程的设计模式当然不止我们提到的这九种，不过这里提到的这九种设计模式呢一定是最简单实用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结合图解 Java 多线程设计模式这本书来深入的学习这个模块。这是一本不错的并发编程入门书籍，虽然重点是讲解设计模式，但是呢也详细讲解了设计模式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而且呢深入浅出，非常推荐入门的同学认真学习一下。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